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96集。沈觉抿着唇，击上戴胜言枯槁的手掌，一下一下，清脆的掌声在窄小的屋子里回响，每一声都坚决而果断，遥遥传出去，一直传到他生命的尽头。三下击完了，戴胜言看着眼前两个少年，露出悲伤的笑容，深深的疲惫从身体的最深处袭上来。天光忽然变得明亮又炫目，在那一刻，戴胜言忽然预感到了天命将尽。他伸出手抚摸沈觉苍白的脸颊，这个孩子遭了太多苦，他明白，他一直都明白，所以他藏着私心，他犯了这辈子最大的错，他本该秉公执法审他死罪，可他终于被私情裹挟，顺从了他的私心。他怎么能送他去死？这孩子有这样倔强的眼睛啊，从小到大一直都是，即便埋身在尘泥里也要拼了命抬起头。他的心如此高傲，旁人可以践踏他的身躯，却践踏不了他高傲的心。戴胜言眼里流下泪来，撑着沈觉的手臂站起身子，把他往门外推。 去吧，去吧，孩子，去做你该做的事。 沈觉和夏侯恋再次磕头，出了小院，回头望去，老人立在深深庭院之中，慢慢变成一个黑不溜秋的影子。沈觉转过头，扶着墙壁，一步一步往马车那儿走。夏侯恋看着他的背影，忽然觉得这条窄窄的胡同长得没有尽头，一直绵延到无穷无绝，而沈觉独自走在那里，形单影只。夏侯恋很想赶上去说，少爷不要一个人走啊，有我陪着你。 夏侯， 原本候在门外的司徒锦忽然走过来低声道， 宗人府那边说太后会揽宫闱，按例当赐鸩酒，前来向督主报备一声。督主这个模样现在方便说吗？ 夏侯恋停了步子，却仍然望着沈觉，他攒起眉，眉宇之间忽然就冷峻了起来。 不必说，直接赐吧。 司徒锦沉默了一会儿，又问， 还有太后的贴身大宫女朱夏当如何处置？ 夏侯恋想起那个女人，在广陵寺的时候，她一个人坐在观音殿前落眼泪，大概是在为沈觉难过吧。 她在哪儿？ 夏侯恋问。 宗人府。 宗人府。夕阳在金龙河喜上点燃，一点点扩大，慢慢移上飞檐翘角，最后到屋顶的脊兽，鲜红如血。司徒锦为夏侯恋推开宗人府的红漆大门，露出黑洞洞的里间。 我在这里等你，衙门快要落药了，你快点。 司徒锦说道。夏侯恋点点头，提步跨过门槛。司徒锦站在夕阳底下，注视着他一步步没入黑暗。朱夏面对墙壁坐在牢房里，他穿着白色的囚衣，长发披在肩头，远远看过去像一个被遗弃的女鬼。夏侯恋走过去，跪在栅栏外面，将雁翎刀放在地上。 你来了。 朱夏悠悠叹着气，仿佛早已知道今天的结局。 是，我来了。 夏侯恋低声道， 是长城害你来杀我的吗？ 不，是我自己来的。 夏侯恋垂着眼眸道， 我不信任你。李太后尚未出阁的时候，你便是她的贴身丫鬟，你们相伴多年，情深意重，太后所知道的督主的秘辛你也一清二楚。很抱歉，我必须杀了你。 朱夏怔了怔，半晌之后痴痴笑了起来。 情深意重，是呀，我陪着娘娘从闺阁里的小姐到前夕无所的才人，我看着娘娘一步一步登顶，成了这紫禁城最尊贵的女人。可是她最后还是骗了我，她说她会放长城一条生路，她说她不舍得我做寡妇。可是后来呢，广陵寺进香是请君入瓮，长城便是那瓮中之鳖，他要杀长城就一点生机都不留。 夏侯恋静静看着他，朱夏慢慢站起来，木偶一般走到栅栏边上，看着空荡荡的黑暗。 可是长城便是真的吗？什么情分啊，都是骗人的。他送我胭脂，关心我，照顾我，都是骗我的。他只是想从我这儿探听娘娘的虚实罢了，他们都门清着呢，只有我的脑子糊涂，摸不清真假，还以为娘娘待我情同姐妹，还以为长城真心爱我。 他低头看夏侯恋，凄然笑道，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 夏侯恋看着朱夏，昏暗的烛光里，他的眼睛里跃动着盈盈的光芒，凄楚又哀伤。他不知道怎么回答，沈觉欠他，这是事实。夏侯恋默然半晌，说道， 我无意替督主辩护，我只希望你记住，杀你的人是我夏侯恋，你去阎罗王那里告状，不要告错人了，督主未曾下令要杀你，是我夏侯恋自作主张。 朱夏嘲讽地笑起来， 哦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你要背他的孽债，你就不怕阎王小鬼来拿你吗？ 朱夏姑娘。 夏侯恋低头看着自己布满细碎伤痕和老茧的手掌，那是多年拿刀磨出来的。 我们这种走夜路的人迟早是要见鬼的，我早已经做好了准备，督主的罪我来偿，督主的报应我来担，什么正邪善恶我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走夜路的人只问好恶，不管是非。 你为什么要这样待他？是为了你们小时候的交情吗？ 朱夏额头抵着栅栏，望着夏侯恋。 你也和我一样傻呀，夏侯兄弟，他也不过是在利用你罢了。他待你好，是因为你身手出众，将来还能再为他挡刀。 朱夏姑娘，你不明白，他是别人的地狱，却是我的极乐。 夏侯恋不欲多说，拿起雁翎刀从地上站起来，推开牢门。 姑娘，时辰到了。 该上路了。 朱夏直勾勾地看着夏侯烈，忽然明白了什么，轻声道： 你同我一样，你也爱他吗？ 夏侯烈没说话，朱夏笑起来。 我猜对了，是啊，他那样的人谁不爱呢？我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，他在天街上走，浩浩荡荡一群人，只有他最显眼，压青色的团翎也遮不住他的光彩，像从天边走下来的。要我说呀，紫禁城那些自诩天仙妃子的后妃全都比不过他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